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时空， 时空，你着迷了吗？ 1939年，是个动荡的年代。日本入侵中国，国家岌岌可危。然而，就在此时，河南安阳村的村民一次偶然的探宝行动，使惊世巨鼎重现于世。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的历史之谜单元为您讲述的是王者之气，丝绒入地。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1939年正月，安阳的村民还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中，五官村的荒地里，一个神秘的黑影在忙碌着。对于他来说，这个夜晚注定不同寻常。深夜的荒地里，只有探杆不断搓土的声音，探杆逐渐深入地下。突然，好像碰到了什么东西，他隐约地意识到，这次很有可能有一个惊人的发现。然而惊喜的探测人并没有立即挖掘，而是向村里跑去。他急切地要去找另外一个人，他叫吴培文。吴培文是武官村的村民，当年他只有18岁，已经是家里的当家的。吴家拥有武官村1/3的土地，那片荒地曾经是吴培文家的祖坟地，东西是在吴家的地里发现的。按照当时村里定下的规矩，如果真的挖出了宝藏，那么吴培文就得拥有宝藏一半的股份，他应该是宝藏最大的股东。吴培文两个人仔细分析着，探杆是最为直接的线索，刃子卷了，说明碰到的东西肯定异常坚硬，深入地下12米，凭借经验，这东西很有可能是古人留下的。他们仔细查看，希望可以准确地推断出碰到的是什么。对于有着丰富探测经验的村民来说，这一次的推断却让他们感到异常疑惑。石头、铁器、铜器都被排除了，那么探杆碰到的到底是什么？难道他们真的探到了一个从未遇到过的东西吗？早在1927年，中央研究院考古队便开始在安阳进行考古研究，到1937年共进行了10年共15次的考古挖掘活动。 而当时他们已经发现，在吴家祖坟附近很有可能有大型亡灵存在。但是由于日本入侵中国，1937年6月，安阳马上要沦陷了，考古队必须临时撤走。临走前，考古队负责人要求吴培文把祖坟平掉，以免给日军留下任何可以寻找陵墓的标志。为了保护古人的陵墓，也为了使自家祖坟免遭日军挖掘的厄运，吴培文终于平掉了祖坟。4个月后，安阳彻底沦陷。事隔2年，如今祖坟的具体位置连吴培文自己也无法确定。然而此刻他们探测到的东西就在这一片区域，如果深挖下去，很有可能真的会亲手挖到祖坟。吴培文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此时日本入侵中国已经有2年多了，安阳的飞机场已经被日军占领，距离武关村不到1公里是日军的军事重地，驻军对这里的一切都紧密地监视着，任何风吹草动日本人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掠夺中国的古董也是日军的重要任务之一。从安阳发现甲骨文开始，日本的古董商人就蜂拥而至。1911年，党刚刚开始从事甲骨研究的中国学者来到安阳收集甲骨的时候，这里的村民竟然把他当成了日本人。日本目前拥有甲骨12443片，是国外12个国家和地区当中拥有甲骨收藏量最多的一个。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考古学者从原来的学术考察变成了直接的公开掠夺，开始在中国直接进行考古挖掘，甚至军队也直接参与其中。这一次村民们已经探测出了东西的具体位置，如果自己不挖掘，日本人会不会得到这个消息呢？日军对于收集中国古玩的策略是软硬兼施，这样难保消息不会走漏。经过2人商议，吴培文终于决定尽快挖掘。 巨鼎重现于世，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人们再次开始关注司母戊鼎的时候，却发现了3000多年前更加不可想象的事情，更多的未知疑团期待着人们的解答。迷幻时空正在讲述王者之气司母戊鼎。 按照常规经验，5个小时后，村民们开好了一个20来宽、7尺长的坑，他们急切地想看到这次到底发掘出了什么，真的像他们分析的那样是金银宝藏吗？然而，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似乎什么金银财宝也没有看到。吴培文只身来到坑底下，拨开泥土，他看到了一截圆柱形的器物，继续清理上面的泥土，露出了精美的纹饰。经验丰富的村民一时间也无法判断出来，而且他还深深地镶嵌在泥土之中，根本无法移动。村民们似乎隐约感觉到他们挖到了比金银更加值钱的宝物。此时已经传来了村中的鸡叫声，天就快亮了，是否继续挖掘，他们陷入了激烈的讨论当中。如果天亮之前不能把东西挖出来，就很有可能会被日军发现。最终他们还是决定要将坑填回去。2尺宽、7尺长的坑都没有看到器物的全貌，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中央研究院考古队在这里进行了10年的考古挖掘，出土的各种器物村民们几乎都见过，但是如此巨大的器物又会是什么呢？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如果这个器物真的像推测的这么大，那么它的重量也一定是大的惊人，又如何把它从10几米的深坑中拉上来呢？这无疑又得增加人手，日本人随时可能得到消息。如何迅速结束行动，如何躲过日军的耳目，种种问题在吴培文的脑海中思考着。吴培文在焦急地等待天黑， 这一天似乎比往常更加漫长，黑幕终于笼罩了大地。第二天夜里，为了加快行动，他找来了40几个人，而这一夜时间对于他们来讲并不宽裕，大家加快了动作，一个更大的坑被挖了出来，坑上又架起了辘轳，土被一筐筐吊上来。5-6个小时过去了，坑一点点深了下去，宝物终于露出了全貌，一个巨大的青铜器露了出来。吴培文惊呆了，这是一个巨大的青铜方鼎，它倾斜着挤靠在泥土之中。这个巨大青铜鼎的发现令村民们兴奋不已，这是他们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天的白天，吴培文忙碌不堪，他要准备更多的能够将巨鼎拉出来的工具。他们从城里买来了打井用的大麻绳，同时还准备了几匹牲口。日本人耳目众多，这已经是挖掘的第三天了，知道消息的人也越来越多。这一晚是他们最后的一次机会，否则消息一定会泄露出去，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谁也不知道他们能否在这天晚上把千斤巨鼎从10几米深的泥土堆当中拉出来。吴培文设计了一个巧妙的挖掘方法，小轮子和麻绳运用杠杆的原理把巨鼎拉了上来。中国人向来对鼎有着一种崇拜的意识，村民们似乎冥冥之中也感觉到了这个鼎意义非凡，它比普通的古董更大而且更珍贵。他们激动不已，期待着这笔巨大财富的到来。然而令吴培文预想不到的是，自己只字未提，消息还是泄露了出去，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更是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而作为巨鼎的挖掘人吴培文来讲，得到国宝并不意味着都是惊喜。吴培文将巨鼎埋在了自家院子中，整日惴惴不安。数天后的一个黄昏，武关村来了一位神秘的访客。萧颖清，当时中国最大的古玩客之一，黄昏时分他从北京专程赶到了安阳，目的只为一个，亲眼目睹这座惊世巨宝。夜里萧颖清来到了吴培文家，伴着朦胧的月色，埋藏大鼎的院子被再次挖开，见到如此巨大而精美的青铜大方鼎，萧颖清默不作声。经过考虑之后，萧颖清答应收购这座巨鼎，但同时他的唯一条件就是把这个精美的大方鼎粉碎。这座大鼎少说有上千年历史，如今竟然要将其肢解，村民们再次犹豫了。提出粉碎的要求后，萧颖清立刻离开了安阳。难得完整保留下来的千年巨鼎，却要在古董商的要求下被毁于一旦，这时的村民们也似乎难以理解。但是这个聚宝盆又仿佛是一颗定时炸弹，只有赶紧脱手才是最安全稳妥的方法。村民们开始了粉碎巨鼎的计划。村民们认为用钢锯锯铜是手到擒来的事情，但令他们惊讶不已的是，数千年前所铸造的铜鼎竟然如此坚硬。几个小时过去了，鼎腿非但没有被锯开，连钢锯也磨光了，三打锯条差不多就剩了5-6根，鼎腿只锯下了1公分。巨鼎失败之后，面对着20万大洋的诱惑，村民们并不甘心，给得起如此价钱的在当时的中国来说恐怕也只有萧颖清一人，这样的买家实在非常难以寻找，村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轻易放弃。他们找来了巨大的铁锤，砸鼎的声音犹如撞钟一般，几乎传遍了整个安阳。然而更令他们异常震惊的是，司母戊鼎却安然无恙。村民们随后通知了萧颖清，由于大鼎无法粉碎，不能安全地运到北京，萧颖清也只能放弃了收购。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那么司母戊大方鼎到底有没有被粉碎呢？下面听我继续为您来讲述。村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砸下来的一只鼎耳被藏到了邻居家里的空炕下面，而大鼎则被埋在了吴培文家的西屋马棚里，鼎耳和鼎身分开埋藏，就算日本人可以搜到一处，也未必能够找到另外一部分。此时村民们的发财梦想似乎已经破灭了，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一定不能让日本人把东西搜走。但是日本人还是来了，此时吴培文已经逃走了，日军没有去追捕他，而是直接奔向了西屋的马棚。此刻的大鼎就埋在日军的脚底下，他们一定是得到了确切的消息。搜索的范围距离大鼎越来越近，然而就在日军快要发现的时候，突然间日军又冲进了隔壁的西院马棚。顷刻之间，西院马棚被搜查的狼狈不堪，院子被彻底的挖开了。而此时真正的大鼎就埋藏在只有几米之遥的隔壁马棚，此次的搜捕落空了。也许日本人真的发现了这只是一个骗局。几天之后，日军果然又来了，抱着拼死一搏的信念，吴培文又跑出了村子。他顺利地躲过了几处岗哨，眼看着就可以逃出村子了。正当他感到万分庆幸的时候，突然被背后的日本兵拦住。骗过了日本兵之后，吴培文一直朝武关村外跑去，他顾不得看日本兵是否追来，一口气跑出了好几里地，直到自己筋疲力尽。然而就在吴培文以为可以顺利逃脱的时候，日军还是追了上来，眼看就要逼近，而他却别无选择，只能等待着。这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场前所未有的黑风拯救了吴培文的性命。当他再次侥幸回到家中的时候，发现日军拿走了他家中墙上的照片，日本人并没有善罢甘休，肯定要通缉他。年仅18岁的吴培文不敢再在家里久留了，只好背井离乡，开始了自己长达10年的逃亡生活。直到1949年，他才安心地回到了安阳，回到了武关村。如今这尊司母戊鼎被收藏在国家博物馆里，经过清理和称重，它的准确重量是 832.84 公斤，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青铜器，比出土于安徽寿县的第二大鼎重了将近1000斤。第二大鼎是2400多年前春秋时期的楚国鼎。那么司母戊鼎又是什么年代的器物呢？考证它的年代应该从出土的地理位置着手。安阳处于黄河中下游流域的中原核心地带，一条环河横贯东西，武关村位于环水河的北岸，这里曾经发现了大量的巨型墓葬，是晚商的亡灵区，司母戊鼎正是在这里出土。殷墟经历了8代12位商王，专家们把殷墟文化分为4个时期，每一时期的器物在造型上都有大致的分期特征。那么这个精美而庞大的青铜方鼎又是哪一位商王的杰作呢？根据鼎腿与鼎腹的比例关系，专家们判断司母戊鼎应该是比较接近殷墟2期的器物特征，但这个答案还很模糊，无法确定是哪一位商王。器形上无法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专家们只能把研究重点放在了铭文上。司母戊鼎名字的来源是因为鼎腹内3个清晰的铭文。经过了70多年对甲骨文的研究，考古学者们已经可以十分确定这3个字正是司母戊， 而经过考证，司母却是一个女性的名字。这个巨鼎的铸造竟然是为了祭祀一位女性。晚商时期可以想象，铸造这个巨鼎在当时来说必定是一个举国上下的浩大工程。那么这位女性又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巨鼎又是哪一位商王铸造而成的呢？ 巨鼎重现于世，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当人们再次开始关注司母戊鼎的时候，却发现了3000多年前更加不可想象的事情。更多的未知疑团期待着人们的解答。迷幻时空正在讲述王者之气司母戊鼎。 商代人的名字以天干地支为自己的称号，在不同的时期可以发现使用相同称号的人。甲骨文中提到过，配偶为戊的共有4位商王，大丁的时代不在殷墟的12位商王之内，而吴乙王属于殷墟3期。司母戊鼎与这个时期的器物外形不相吻合，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武丁和祖甲王了。在经过进一步的考证和与妇好墓中出土的司母新鼎的对比之后，得出了戊应该就是武丁王的另外一位王后。在12位商王中，每一位商王通常都有着10几位妻子，为什么仅仅有武丁的王后戊的墓葬有如此之高的规格呢？种种疑惑只能期待着考古学家们继续研究了。3200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能够知道的就是，武丁王的儿子商王祖庚或是祖甲铸造了这个惊世的巨鼎，为的就是祭祀母亲戊。鼎上的铭文成为了今天我们触摸远古时代的重要线索，但是在3200多年前的商朝，铭文的作用却是祭祀者与被祭祀者沟通的媒介。祭祀的时候，祭祀者把铭文和纹饰完整的一面朝向祭祀的牌位，把器物的背面对着自己。这种纹饰大多为饕餮纹，它是阴间和阳界沟通的使者。也有专家认为，这种狰狞的饕餮就是早期的龙，是龙的一种变体。在烟雾缭绕之中，龙会把祭祀的信息带到天上。但是就在此时，国家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姚清芳突然有了一个异常的发现，司母戊鼎的东侧壁纹饰粗糙，有些地方还可以看出错位的痕迹，4条鼎腿下半部分厚度都出现了异常。这种现象让姚清芳疑惑不解。此时南京博物院正在进行泥范法复制司母戊鼎的试验，姚清芳希望可以通过试验来进一步研究。试验过程中，姚清芳注意到在小鼎的中间部分出现了一个不小的楞，楞的出现是泥范破裂铜水渗入的结果，那么司母戊鼎上花纹的错位就很有可能是当时铸造时泥范发生破裂形成的。但是如果泥范破裂，花纹应该残缺，难道古人在发生意外之后又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吗？为了证明这种推测，姚清芳对司母戊鼎进行了一次 X 射线探伤。 X 光可以形成物体的透视照片，从照片中可以看出大鼎内部的密度并不均匀，东侧壁发现花纹粗糙的地方厚薄差异较大，4条鼎腿底部相对较厚，竟然无法形成清晰的透视照片。姚清芳越来越坚信自己的推测，整个大鼎鼎身部分很有可能在铸造时发生了泄漏。对于这个推论，姚清芳需要更加充分的证据，他立刻开始着手做金像显微组织观察实验。在金像显微镜下， 姚清芳清楚地看到了两种不同的组织结构，两种不同的金像组织结构证明大鼎并不是一次浇筑完成的。在第一次浇筑时，由于泥范的体积太大，铜液冲刷过于猛烈，在鼎的东侧壁内部带有花纹的泥范发生了破裂，铜液渗入了泥范，所以预计的铜液没有把整个泥范浇满，使四条鼎腿短了一截，接住的部分使鼎腿的厚度变厚了。如今的司母戊大方鼎是古人一次并不完美的作品，或许也仅仅是一次大胆的试验尝试。毕竟在这3000多年的时间里，发现1600多斤的大鼎也仅此一个，甚至连超过1000斤的鼎都没有。或许这样的工程对于工具简陋的商人来说还是太过于艰难。3200多年前的殷商留给我们的是种种的猜测和设想，那是一个怎样的王朝？在仅有铜器和石器的年代，古人又是如何创造他们的辉煌的？司母戊大方鼎留给了人们更多的未解之谜。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吴博，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早上7点被老妈做饭的香味唤醒，临走前塞给我多做的早餐，要给那个传说中来不及吃早饭的外地同事。下午2点传来好消息，辛苦做的方案被客户认可了，特别为他骄傲。谁说外地人不了解咱大北京？赶紧传个微信，嘿，哥们儿，加油！晚上9点刷朋友圈，过年不回老家，得嘞，少不了拉到家里多吃几顿饺子呗。这就是我一天的生活，虽然平凡，但是和外地同事相互支持的温暖，让我觉得就是一家人。这里是北京，这里也是他的家。 讲文明，树新风。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大音精华，声系天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